个岗位就应该像战场一样全神贯注。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刚刚过去的2018年暑假，有两部轻功题材的古装剧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也带动了很多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去故宫打卡，去参观剧中出现的那些宫殿建筑。70集的《延禧攻略》已经播出完毕了，类似题材的《如懿传》还在热播当中。虽然这暑假已经结束了，但大家对轻功的热情好像还没有减退。借着这股热劲儿，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啊不聊宫斗，不聊虚构架空的剧情，而是带您走进故宫，看看那些真实的宫殿到底是什么样子，历史上在那里到底发生过哪些可以考证的事情。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称紫禁城。它建成于公元1420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 如果您最近2年去参观过故宫，会发现有一座著名的宫殿一直是关闭的。这座建筑就是在最近的2部热播剧中，乾隆皇帝居住的地方——养心殿。原来早在2016年，故宫博物院就启动了一个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到目前为止已经是2年0.8个月了。就在前几天，故宫博物院的单霁翔院长才说，养心殿的修缮工程终于要开工了。那为什么等了快3年的时间才动工呢？原来在这段日子里，故宫一直在进行工匠的选择和培训工作。在过去的2年里，由故宫博物院的修缮技艺部负责，在多个单位的协同合作下，展开了工匠选拔和基础培训。培训的课程按照瓦、木、石、油饰、彩画、裱糊这6个项目分别进行。最终有116名工匠培训合格，19位优秀的资深工匠接受了故宫博物院的聘请，为养心殿的修缮工作打下了人才基础。单院长介绍，希望到2020年的6月30号，所有的修缮工程可以告一段落，而那时候正好是紫禁城的600岁生日。故宫的600岁生日并不会有任何的庆典，但是到时候会把故宫维持18年的古建修缮工程，以及维持8年的平安故宫工程的成果展现给所有的普通观众。既然这次修缮的是皇帝的居所养心殿，那咱们就先来说说养心殿这座建筑。养心殿始建于明代的嘉靖年间，位置是在内廷乾清宫的西侧，是一座工字形的殿宇，占地大概是5000平方米。养心殿这个名字是出自孟子的一句话，养心莫善于寡欲，意思就是说修身养性的最好办法是减少欲望。我们都知道紫禁城是明代开始修建的，在明朝的时候，养心殿只是一座为皇帝临时休息而设的宫殿，皇帝正经的寝宫是乾清宫。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养心殿 还曾经作为宫中造办处的作坊，是专门来制作宫廷御用物品的地方。那这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皇帝的居所呢？还得从乾隆他爹雍正开始说起。话说雍正皇帝登基之后，要从雍亲王府搬到紫禁城里来住，但他没有搬到乾清宫，而是把自己的办公和住宿地点都搬到了养心殿。哎，这是有原因的。原来在康熙帝驾崩之后，雍正这位四王爷就在养心殿守孝，守了27天，日子满了，雍正皇帝也没有搬回乾清宫。他还解释说，乾清宫是康熙在位60多年办公居住的地方，他实在是不忍心去居住，选择住在养心殿也是为了继续守孝道。自从雍正皇帝住到养心殿之后，造办处的作坊逐渐搬出了内廷，这里也成为了清代皇帝的寝宫。到了乾隆年间，又加以改造添建，成为一组集召见群臣、处理政务、皇帝读书、学习及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群。一直到溥仪出宫，清代有8位皇帝先后居住在养心殿。单霁翔院长说了，养心殿在故宫的古建筑群中举足轻重，它承载了清朝顺治帝之后的皇帝们的故事。大家所熟悉的垂帘听政也是发生在养心殿的。所以说这次养心殿的修缮意义重大，工程要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还原和展现历史的信息。 皇上，为何有2幅一模一样的画？ 这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去年朕就得到一幅，今年傅恒又给朕送了一幅。哎，你来瞧瞧，这哪幅是真的呀？啊， 臣妾以为这幅是真品。 是吗？ 傅恒大人打仗行，见画可不行。皇上您忘了，去年他送来一对玉瓶，不过是内务府作品，到琉璃厂转了一圈，竟变成了唐代佳作，他还被骗了1000两呢。 可朕倒觉得这次傅恒的眼光没错。你看啊，这元代画家他们的题款一般都是在绘画之后，你看这幅旧画，他的题款是在绘画上方，这不就很奇怪吗？啊， 这个不过是后人以假乱真的手段罢了，怎么连您也被骗了？皇上您瞧，这幅旧画笔锋雄姿苍茫，变化无极，这幅新作如何比得上？ 是吗？ 您再仔细瞧瞧。 哎，你说的也对啊，不过你看这幅假的他画的也不错呀，是吧？ 把这两幅画都收起来吧，真品收好送去三希堂。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刚才您听到的这段音频是电视剧《延禧攻略》中的一段剧情，说的是乾隆皇帝和令贵妃在养心殿里品鉴两幅千里江山图。令妃故意把假画说成是真的，还让人把赝品送到三希堂里好好收起来。他这么做为的是让乾隆别在真品上面乱盖章，破坏了原画的美感。 皇上，皇后娘娘亲自送来一碗冰镇莲子汤， 放下吧。 哎 哎，小心别弄湿这画呀。 这 去把这给收藏好了。 皇上，令贵妃不是说傅恒大人送来的这画是赝品吗？奴才刚刚好经过门口，不小心听见了。 哼，他呀是把朕有兴致大发，在这画上到处按章，才把这真品说成是赝品。 就他那点小心思，这些年朕早就看明白了，只是不愿拆穿他罢了。 延禧攻略是一部戏说成分居多的清宫戏，不过这部剧里关于乾隆皇帝的收藏爱好、盖章癖好倒是经常有所反映，而这一部分剧情发生的地点基本上都是在养心殿里的一个小房间里。这个房间确实不大，也就不到5平方米，它就是乾隆皇帝著名的书房，前头提到的三希堂。三希堂的位置就在养心殿的西暖阁，虽然房间不大，里头还用楠木雕花的隔扇给分成了南北两间小室，里头的一间利用窗台摆放乾隆的御用文房用具，窗台下头有一个可以坐可以卧的高低炕，乾隆的御座就设在高炕坐东面西的位置。乾隆御书的三希堂匾名以及怀抱观古今身心托豪素的对联分别张贴在御座的上方和两旁。关于三希堂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三希就是三个希望，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什么意思呢？是说世人希望自己啊能够成为贤人，而贤人呢希望自己能成为圣人，而圣人希望能够成为知天之人。这三个希望就是乾隆皇帝用来鼓励自己去不懈追求，勤奋自勉。第二种意思是说古文里希望的希跟稀少的稀通用，那三稀呢其实指的就是乾隆收藏的三件稀世珍宝。刚才电视剧里的剧情提到千里江山图，那可是一件著名的国宝，但它还不是这三稀之一。这三件宝贝分别是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目前快雪时晴帖是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另外两件书法名帖都是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乾隆皇帝的三希堂不仅仅是以储存三希墨宝而闻名，这间书房里还陈设了大量精致的工艺品和文房器具。这两年养心殿要准备修缮工程，养心殿内包括三希堂里陈设的文物就需要进行撤陈，一共有1890件文物被撤出养心殿，存入了库房中。这也被称为是一场最高难度的搬家，光是装箱就是一个十分复杂而严谨的过程。1890件文物，每一件都有为它定制的匣箱，文物的包装至少要4层，以确保每一件文物在运输和储藏过程中完全不会受到撞击、潮气、过于干燥或者是虫蛀的影响。那么养心殿和三希堂里究竟都陈列了哪些惊世珍宝呢？最近一场叫做中正人和走进养心殿的展览正在山东博物馆举行，原来有240多件养心殿的文物被送到了山东进行展出，虽然只是所有养心殿文物的冰山一角，却也是令人叹为观止了。这其中就展出了乾隆的一套掐丝珐琅文房四宝，不过其中的镇纸已经遗失了，这次展出的是其余三件。关于这套文房四宝，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中有一条长达5000字的记录，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乾隆皇帝是如何从器型、大小、纹饰、布局、镀金等各个方面提出的要求和修改意见。造办处的珐琅作坊又是如何按照皇帝的意愿不断改进，最终花了1年多的时间，终于制成了9套完全符合皇帝心意的掐丝珐琅文房四宝，分别陈设于养心殿、太和殿、宁寿宫和尚书房等重要的宫殿当中，足以见得乾隆帝的认可和喜爱程度是有多高了。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 今天咱们借着最近两部清宫戏的热度，跟大家聊聊紫禁城里的几座著名宫殿。前头说了正要开工修缮的养心殿，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不说皇帝的住处了，来说说属于后宫嫔妃的地界。那最近大家最好奇的地方恐怕就是延禧宫了。说起来，故宫的后宫宫殿每隔几年就那么一两个会因为影视剧的热播而吸引全国游客的关注。早年间《还珠格格》热播的时候，不少朋友去故宫就会专门去找小燕子住的漱芳斋。这漱芳斋呢，位于故宫重华宫的东侧，原来是乾隆皇帝小时候读书的地方，后来就改建成了一个戏台。如今的漱芳斋是故宫博物院的贵宾接待处，是国家领导人和外国首脑参观故宫时休息的地方。前两年《甄嬛传》热播，游客们又纷纷去故宫寻找甄嬛住的碎玉轩，没想到故宫里根本没有叫碎玉轩的地方。但是在电视剧里曾经提到过，碎玉轩前面有个戏台。那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故宫的平面图，跟戏台相邻的住所只有一个，还是小燕子住过的漱芳斋。也许碎玉轩就是以漱芳斋为原型的。前段时间《延禧攻略》刚开播的时候，不少观众还在好奇这个剧名到底是什么意思。等到女主角从宫女升级当上了贵人，被分到了延禧宫居住，大家这才明白剧名的由来。不过凑巧的是，后来开播的另一部电视剧《如懿传》，女主角不是令妃了，而是乾隆的第二位皇后那拉氏。可是在剧中她同样住的也是延禧宫，同一个时期的两位嫔妃怎么都住到这延禧宫了呢？历史上的延禧宫到底是谁住的呢？说起来，这两部剧都把女主角发配到延禧宫住，都是和剧情相关的设计。因为这两位不同的女主角在剧中一开始地位都不高，都是受到轻视的。而延禧宫呢，恰好是东西六宫中最冷僻的宫殿，离皇帝的养心殿很远。其实在清宫的史料中很少有关于嫔妃的详细记载，所以历史上的令妃或者贤妃那拉氏是不是居住过延禧宫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清朝对妃嫔宫殿的居住没有很严格的限制，一个妃子并不一定就对应一个宫殿，住所时常是有更换的。延禧宫在东六宫中的确是一座比较冷僻的宫院，在东六宫区的东南下角。这个宫殿从明代开始就是妃嫔的居所，但据传曾经有多位被废的后宫娘娘在这儿住过，所以也被视为是冷宫，是不受皇帝待见的地方。到了清朝，延禧宫仍然是妃嫔的居所，康熙的常在徐氏和两位答应，乾隆的余贵妃、道光的几位嫔妃都在延禧宫居住过。但是相关记载中并没有乾隆的令妃魏佳氏住在这儿的记录。清史中令妃比较明确的居住地点只有一处，就是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魏佳氏就是在那儿生下了十五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至于《如懿传》里的乌拉那拉如懿，她到底住没住过延禧宫，就更没有文字可考了。最近您要是去故宫参观，就会发现延禧宫这个昔日的冷宫门口聚集了大量的游客，一度需要排队才能进入。但是不少游客初一看到现在的延禧宫会吓一跳，没想到这座后宫嫔妃的住处居然是一座西洋式的建筑。哎，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啊，在道光25年，延禧宫着了一场大火，烧毁了正殿、后殿和东西配殿等建筑一共25间，就光剩下个宫门了。一直到了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延禧宫的原址上才重新修建了一座西洋式的建筑，汉白玉为材料，还加上了玻璃窗子，远看就像是一座水晶宫。只可惜那时候清朝的国库严重空虚，这座水晶宫没有全部修完，就成了紫禁城里的一座烂尾楼。这还没完， 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的时候，延禧宫的北部又被直系部队的飞机投弹给炸毁了。一直到了1931年，故宫博物院才又在延禧宫的遗址上修建了一座文物库房，后来成了故宫的古书画陶瓷研究中心，也成为了故宫东六宫中最后一座对游客开放的宫殿。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故宫中的一些著名建筑。去过的朋友都知道，紫禁城的主要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的中心就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内廷的中心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您要是问紫禁城里这么多的宫殿哪一座最特别，这还真没法回答，因为每一座呀都有它自个儿的特色，也有它独特的历史和故事。不过今天最后一些时间，我还是想跟您介绍一座比较特殊的宫殿，它也和最近热播的这两部清宫戏的主角乾隆皇帝有关。这座宫殿就是宁寿宫。宁寿宫的位置在皇极殿的后面，是康熙年间建造的。一开始这座宫殿是康熙皇帝为皇太后建的寝宫，到了乾隆的时候，他花了5年的时间扩建改造了宁寿宫，把它建成了一座紫禁城的城中城。下这么大功夫改造宁寿宫，是因为乾隆皇帝把这座宫殿当成了他退休之后的太上皇宫殿，只可惜在他去世之前他是一天都没住过。乾隆改造之后的宁寿宫就像是紫禁城的一个缩小版，它也分前朝后寝两部分。前朝的规制仿的就是紫禁城中路的三大殿，后寝的部分又分为中东西三路，其中西路就是俗称乾隆花园的宁寿宫花园，是公认的御苑精品。话说乾隆当年为了表达对他祖父康熙大帝的尊重，表示自己执政时间不会超过祖父的61年，所以乾隆的年号就在乾隆60年定格了。他通过禅让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嘉庆皇帝。可是嘉庆虽然当上了皇帝，却没能真正掌握皇权。嘉庆在位的头3年里，乾隆虽然退了位，但是几乎每天都要询问政事，在养心殿训政了3年后才驾崩。乾隆费心费力修建的宁寿宫也就没能真正成为太上皇的寝殿，而如今的宁寿宫已经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展出着造办处缝制制作的各种宫廷珍宝，显示着皇家的雍容华贵。有人说故宫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那些著名宫殿的故事当然就更多了。今天时间有限，从最近的这两部热播剧出发，咱们就围绕着乾隆和他的妃嫔先介绍了其中的这么几座宫殿，更多故事留待以后再聊。好，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若非很小心，那什么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马虎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仰望曾经里不愿你，心中有心与我身